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85集，把我抱来你房间一。第二天早上，温以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过来，睡眼惺忪地睁开了眼睛，瞬间对上了桑妍的脸，他的呼吸停住，脑海里在顷刻间浮现起昨晚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一路顺到底。温以凡最后的印象就是桑妍把他抱到浴室里，替他把妆卸了，接下来他就彻底没了意识。所以说他现在为什么会在桑妍的床上？温以凡想起昨晚疯狂撩桑妍的话，僵硬地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啊，还是昨天的那一套。他稍稍松了口气，又看向桑妍，认真地琢磨了一下可能性，好像就只能是他又梦游了。桑妍的手机就放在旁边，温以凡拿起来点亮，一眼就看到他的锁屏界面是两个人在摩天轮上的合照。他眨了眨眼，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向时间，此时才7点多。昨晚没洗澡，温以凡这会儿觉得周身都不舒服，他蹑手蹑脚地起了身，正打算回去洗个澡再继续睡的时候，身后的男人忽地有了动作，温以凡的手臂被他抓住，用力往他的方向扯，而后摁在怀里抱着。温以凡毫无防备，总觉得这一幕有点熟悉。他小心翼翼地回头，就见桑妍还闭着眼，呼吸节奏规律平和，明显还在睡梦当中。温以凡盯着他的脸，挣扎了好一会儿。良久后，他放弃挣扎，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他的胸膛里。困意再度袭来，重新闭了眼。算了，晚点再洗也不迟。他喜欢被桑妍抱着，反正是迟早的事情，有名有份的，他也不算是占了便宜。很快，温以凡再度陷入了睡梦，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看不到的角度，桑妍慢腾腾地睁开眼，盯着他的脑袋，唇角小幅度地勾了起来。这一觉睡得彻底，比先前几次都要沉。迷迷糊糊之际，温以凡感觉到桑妍似乎起床准备上班了，他费劲地睁了一下眼，含糊不清地嘱咐， 你上班路上小心。 桑妍刚换完衣服，顺带把温以凡拖了起来，起来喝了粥再睡。温以凡还困得要命，被他一掀，起床气再度炸裂。他定定地盯着他，没有跟他争执，过了3秒，重新往被子里钻。 快点儿，喝完粥再睡。 这会儿温以凡不起来，估计得睡一整天都不吃东西。桑妍没有心软，温以凡敷衍道， 晚点喝。 不行。 温以凡直接装死，桑妍笑道， 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脾气还挺大呢。 没发脾气。 温以凡解释，桑妍就说， 那起来。 桑妍，我想睡觉，我现在不想起来。 温以凡把脑袋从被子里露出来，试图心平气和地跟桑妍讲话，语气却还是显得生硬。桑妍稍稍扬眉，直接连着被子把温以凡抱了起来。温以凡毫无防备，对上桑妍的目光，没等他再说话，桑妍垂头盯着他，悠悠地说道， 怎么，怕我跟你聊昨晚的事情吗？ 温以凡的起床气瞬间消了大半。温以凡头皮发麻，清醒过来之后才想起这回事，他强装镇定。 人喝醉酒的时候总会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，这个是正常现象，你不用他放在心上。 哦，堕落街头牌。 桑岩哦了一声，自顾自地说道。 书生，让我帮忙洗个澡。怕我不认账？ 不是喝粥吗？再不喝一会儿就要凉了。 温以凡听不下去了，窘迫到了极致，他神色淡定地捂住桑岩的嘴提醒道。桑岩停下话语， 你不是也没帮我洗吗？就你把自己保护得还挺好的。 温以凡看桑岩，桑岩没有说话。等桑岩出门后，温以凡把碗筷收拾好，回房间洗了个澡。他脱掉衣服，此刻才后知后觉地想到陈俊文的话，真切地确认他确实听清楚了。陈俊文就是这么复述的。温以凡的心里有点堵得慌，他不确定桑岩说的那句话跟他有没有关系，可是他希望没有。他希望那只是桑岩醉酒时随意跟朋友调侃的一句话。他希望这么多年来桑岩过得都很好，不曾为任何事情停下脚步，人生也没有任何的羁绊，也不会因为他受到任何影响。短暂的休息日眨眼间便结束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因为穆成允的话，温以凡出单位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往四周扫一眼。他问了保安，似乎除了那次再也没有人来找过他。确认没有什么异样和不妥后，温以凡才放下心来。随着几场细密的小雨，春天也在不知不觉间来临。南无市的气温渐渐升高，褪去了冬日的寒冷，沿途的枯树也渐渐泛了绿。温以凡刚从编辑机房回办公室，正准备开电脑的时候，旁边的苏田又凑过来跟他聊起了八卦。 哎，我听说那小奶狗好像递辞呈了。 啊？ 闻言，温以凡看了过去。苏田继续说道： 我听大壮说，好像是不打算干这一行了，说是他本来就对记者这一行没有什么兴趣，一直比较想当演员，然后呢，刚好有影视公司想签他，就辞职了。 啊，那挺好的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哎呀，真好，当演员应该很赚钱吧？ 苏田拖着腮帮子说道。 哎，你说他之后会不会火了呀？咱要不要先跟他要个签名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卖钱呢。 嗯，可以。 温以凡笑道。恰好手机响了，温以凡收回视线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是桑岩的消息。 什么时候下班？ 马上。 注意到温以凡的举动，苏田忍不住说道： 哎，我何时能见见你这个压中之王啊？ 下回。 温以凡弯唇回道。 哎，行吧。 你说你作为一个记者，怎么能谈恋爱谈得如此甜蜜呢？我感觉我该换男朋友了，等着下一个毫不知情的可怜虫天天被我放鸽子。 苏田叹息道，言语间有点羡慕。温以凡一顿， 这么严重吗？ 是的。 再第一眼时，桑岩直接发了两条语音过来。 那一会儿来加班一趟，我喝酒了，没法开车。 温以凡眨了眨眼，回了一个好。另一边，注意到桑岩的举动，苏浩安格外无语。 哎，你说你何必掰扯这些话呢？直接说一句，我在跟朋友聚会，你要不要过来，不就得了？ 桑岩抬眼轻磕了一下杯子。 我没喝。谁不知道你是什么心理啊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吹女朋友。自从胖子结婚，你把温以凡带过来了，你嘴里还有别的话吗？ 苏浩安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桑岩没说话，又喝了一口酒。苏浩安指着他手上的红绳又说道， 还有你这手链。对， 桑岩打断他的话，身子靠到沙发背上，懒洋洋地说道， 情侣款，你嫂子送的呢。 哎，我去， 也没办法，人姑娘呢就喜欢跟我一块儿带这玩意儿，我总不能扫了她的兴吧。 桑岩下巴微扬，说话拖腔拉调的，格外欠揍。苏浩安服了，不再搭理他。等时间差不多了，注意到微信上有动静，桑岩便起了身。他拿起旁边的外套，笑容漫不经心。 走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有人来接呢。 滚吧，千万别回来了。 苏浩安说着，往他身上扔纸巾。出了单位，温以凡直接往堕落街的方向走。到加班门口的时候，他给桑岩发了条消息，也没有在外头等，直接往里走。温以凡走到吧台前等着，调酒师何明博已经认出他了，见到他来了，还给他倒了一杯水。 你要不要直接上去找岩哥？ 谢谢。 温以凡笑着道了声谢，他想了想，觉得这样似乎也可以，就不用让桑岩特地下来一趟了。何明博笑了一下，转身继续去忙了。 那我直接上去。 温以凡转头看向楼梯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手腕突然被人从一侧抓住。温以凡消了音，很明显地感觉到身后人的气息完全不熟悉，他下意识地甩开手，猝不及防地侧头，下一刻就对上了车兴德醉醺醺的面容。他的呼吸停住，车兴德毫不受影响，再度抓住温以凡的手臂，面容看起来明显不清醒。 哎呀，真是双驾呀，我就说我没认错啊。 男女间的力气悬殊，温以凡想挣脱，却完全抵不过他的力气。他闭了一下眼，又睁开，没有再浪费力气。他盯着他，说话的语气毫无温度。你有事儿吗？ 什么叫我有事儿吗？我这不就是找你叙叙旧啊？上回见到舅舅，怎么就当没有看见呢？你这姑娘可太没良心了啊，这么久不见舅舅也不见。 下一瞬间，车兴德的手臂被突然出现的桑岩重重扯开，那股难缠的无力至极的感觉随之消散。温以凡感觉到自己被桑岩扯进怀里，整个人被他的气息再度占据，精神一松，温以凡才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发颤。他完全没有想过会在这里遇到车兴德，强压着内心的厌恶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温以凡抬起头，而后对上了桑岩稍带戾气的眉眼。他动了动唇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